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40摄氏度，南转北风2级左右。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北转南风3级左右。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心碎的有点哭，说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春节长假只剩最后一天了，美好的假期就要和大家说拜拜。还没有从跋涉旅游通宵熬的兴奋劲儿里走出来，还没有从亲朋聚会大吃大喝的热闹中静下来，还没有从天天懒觉的被窝里醒过来，友情提醒您，您的春节假期余额不足，建议您今天啊早点上床睡觉，睡前尽量不要喝太多的水，尤其不要再喝酒精饮料。上班的朋友可以适当回忆一下工作上的事情，让自己的身体尽快调节到最好状态。抽烟喝酒、睡前玩手机、刷牙，草草了事。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坏习惯，但却怎么改都改不掉。往往口头上天天注意健康，生活里仍然不能正确落实到行动中。殊不知啊，我们的健康就像机器，要在新的时候保养，一旦零件有损，养生为时已晚，这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为此，健康加油站春节特别策划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为您准备一份健康行动清单。7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健康更有益的生活，做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不要等老了才养，病了才治。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杜新如，带来健康新选择，解除紧箍咒。关于颈椎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手机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春节期间，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改变平时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保持血糖稳定，尽量避免减少低血糖或高血糖的发生，是春节保健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在饮食方面要合理，仍然要遵循总热量控制的原则，进餐呢，要定时，每餐吃8分饱。 同时营养要平衡，粗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吃水果的时候应该选择猕猴桃、梨、苹果、西瓜等升糖指数低的水果。此外，春节期间人们往往喜欢边看电视边吃花生、瓜子等零食，这些坚果类的食物热量较高，容易导致血糖急剧上升。其次，每天坚持科学运动。过节期间啊，人们往往吃得多动得少，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餐后一小时进行散步等轻松的身体活动，对于降低血糖是十分有益的。外出锻炼应该适度，以30分钟左右为宜。同时呢，要注意防寒保暖，特别是手足、耳朵等末梢部位。最后要定时监测，按时服药。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容易打乱治疗方案，所以糖尿病患者更应该密切关注自身血糖，定时监测，遵医嘱服药。即使外出也要随身带药，按时服用。尤其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由于节日期间外出不方便，如果自行停止注射，常常会引起血糖紊乱，导致严重的后果。要管住嘴的还有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在长假期间啊，许多人会不自觉地摄入过多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导致血管内脂质增高，血液粘稠度增加，引起心脏病等。建议大家在饮食方面以新鲜蔬菜为主，荤素菜合理搭配，少食多餐。日常生活方面要保证充足睡眠，保持愉悦心情，坚持适量运动。外出时要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当出现了头痛、头晕、肢体麻木、无力等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胃动力不好、胃食管反流的朋友，您呀也要注意了，站着吃饭可能比坐着吃饭更科学。因为站着吃饭不仅有利于吞咽和消化，还可以降低腹压，减轻烧心反酸症状。另外，站着进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有助于减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健康人群也不要蹲着吃饭，因为吃饭时是胃最需要新鲜血液的时候，下蹲位会使腿部和腹部受压，血流受阻，回到心血管的流量减少，进而影响胃的血液供应，某些胃病就与下蹲式就餐姿势有关系。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成天捧着手机对着电脑，您的颈椎是否已经不堪负重，动不动就脖子僵硬、头晕脑胀、胳膊不得劲儿、手指发麻呢？其实在所有脊柱中，颈椎的活动度最大，也最容易发生劳损，颈椎病也越来越多的困扰着我们。不堪重负的脖子，我们该如何放松它？生活中伤颈椎的恶习您有中招了吗？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杜新如，给您说说如何解除颈箍咒。 今天在做什么？ 好，健康加油站，那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教授。您好，杜主任。 您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颈椎。那平时我们都说哈，孙悟空头上戴的那叫紧箍咒，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如何解除一下我们的紧箍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常感觉这个脖子不舒服哈，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硬、发僵，动起来呢咔咔响，还有就是这种酸疼。而且不光是他自己出问题，你看这脖子啊离着我们这个头这么近，所以经常颈椎不太好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头昏脑胀呀，然后呢头疼呀，就是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就是相互影响着。那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如何解除我们的颈箍咒哈，关注一下我们的颈部的健康问题。 大家知道颈椎有几块吗？ 颈椎有几块？ 有几个颈椎椎骨组成的呢？ 哦，就是我们的脊柱，你看这么长哈，基本上我们身体的一小半都是这个脊柱构成的。那这个里面分颈椎， 对， 还分胸椎，还分腰椎。 腰椎。 哎，您猜一猜，我们这个颈椎 这个骨头它占了几块呢？得摸着来哈。但是您的感觉也未必是准确的。 一般情况下是有26块骨头组成的。 怎么还有特殊情况吗？ 那就是说有时候呢，有的人有变异、 啊、 可能多一块或少一块。 就是这是正常的吗？ 这是正常的。 您在临床上遇到过？ 遇到过。还有的时候呢，有的脊柱呢，它的分节的时候不良，比如说那种变异情况就叫融合椎，当然一般人不会出现。 融合椎，简单理解就是两块应该分开的，它合一起了。 对。 哦。 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哈，颈椎有七块。 嗯。 那么胸椎呢，一共有12块。 嗯。 腰椎有五块。 五块。 那么这些是可动的， 这是24块骨头了， 一共24块。 嗯， 另外还包括我们的骶骨、骶骨和尾骨，骶椎和尾骶椎大了以后呢，它就融合成一块、嗯、叫骶骨。 哦， 尾骨呢，它也是四块，然后融合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块叫尾骨。 哦， 所以脊柱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包括了颈、胸、腰、骶还有尾。 哦， 那么这些组 成这么多骨头。 哎，那么骶骨和尾骨呢各算一块骨头，所以就是一共26块、嗯、 对，骶骨尾骨就是我们大白话经常说那个小尾巴根儿，尾巴根儿哈。 对对 对, 对，那所以呢您看看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脊柱通常来说，因为也有特别的，26块骨头构成的。那么这个颈椎部分几块骨头呢？是七块骨头。然后胸椎部分呢比较多，12块骨头，我们就按12个月来记它好了哈。然后呢、 啊、非常好、 这个腰椎部分呢是五块骨头。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也好，中老年朋友也好，这个腰部经常疼的，那可能出问题的就是在这五块骨头上哈。 对， 嗯， 那事实上来讲，我们目前由于劳动方式的改变，大家都坐在电脑前，那么坐，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的腰需要承重，所以说腰呢经常疲劳。还有你坐到椅子上以后呢，你的正常情况下，那么你是骶坐骨结节，就是我们的坐骨在承重， 坐骨，嗯， 但是呢骶尾部它也有一个疲劳，所以骶尾也疼。也会有些低尾部的不适，尤其是硬直的椅子。 很多的学生，我们说坐硬板凳那会儿，经常回家都会跟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一天上学坐的我呀，尾巴根儿都疼。”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底部或者是尾骨的那个位置上疼。 低尾疼。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们天天呢要看着电脑，那么脖子就是我们的颈椎呢，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状态，那么时间比较长，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颈部的疲劳。颈部疲劳里头很大的一块程度包括了就是颈肌的一个疲劳，所以说出现那个颈椎不适，颈部不适，也就是现在常见的颈椎病。胸椎呢，由于有这个胸廓的保护， 嗯， 它又是个相对不动的，相对来说出问题的概率要少一些。 哦，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现在长期啊坐啊采取座位工作的人，比如说银行的。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文职人员，甚至我们自己，我们医生啊，低头工作、 嗯、 长期低头工作的，那么还有长期坐着工作的这些人来说，那么我们颈椎、腰椎和骶尾部啊，都应该啊来先看怎么来缓解这个疲劳， 就是都容易出问题。 但是 太累， 最常见的哎，最常见的还是颈椎病， 还是我们的这个颈椎病哈。那今天我们就重点跟大家说说如何来解除这个颈箍咒吧。那说到这个形状，我们经常会说女性喜欢什么样的曲线呀 ？S 型的。但是其实呢，要是从人体的侧面上来说，我们看那个标本模型啊，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的脊柱，它也是一个哎，是 S 吗？还是反的 S？ 啊，应该说它就是由几个曲线组成的。 嗯。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发生过程中呢，它在胎儿，就是在胎儿期，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大的 C 型的， 它是全 着 的，哎， 对， 它是整个的生理是一个后凸。 嗯， 那么以后在爬行过程中头要抬起来，所以生理弯曲的颈部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前凸。 哦， 就生理前屈。那么站起来以后呢，那么腰部又出现一个前凸。 哦， 所以这样子颈部是一个向前的凸，腰椎向前的凸，而胸椎的那个后凸呢是存在的，整个下来呢它是一个弧线，而骶骨呢 它是因为有盆腔的发育呢，它就也是形成一个向后的一个凸，就是内面的一个凸，一个弯曲。 哦， 那这几个弯曲呢，一般情况下是保持。如果这个人站立以后，那么它正好符合我们的重力线。 嗯， 这个重心线呢，就是如果我们从侧面看的话，这个重心就是我们的头部的承重，从耳垂就是耳后的这个隆突，通过我们的颈膝的前方，然后向下到腰椎，一直到骶骨，那么做到髋关节的中心上，然后最后到踝关节，这是一个直线。 哦， 这就是一个平衡。 我们这么来理解哈，就是整个的身体呢，这个侧面看它这个几个曲线，有前凸有后凸，总之它是几个弧线来组成的。那么人如果想要保持平衡，你想要站得稳的话，那么从这几个凸点中间，有点像我们以前几何画那个重心点哈，哎，一条垂线下来，它经过了那几个重点，只有这个点的位置上对，是不是才能说我们身体是比较平衡的，你才不累。 所以说这个脊柱呢，它从后边看是直的，就两侧对称。 嗯， 从侧方看呢，它有两个前凸是生理弯曲，有两个后凸也是生理弯曲，那就可以记一记，正常的颈椎是有生理前凸的。 嗯， 那么腰椎有生理前凸的。 对， 那么这是生理弯曲是前凸，后凸呢就是胸椎是生理后凸的。 嗯， 它后凸有什么好处呢？那么扩大了胸腔的容积， 嗯， 有利于就是你的心脏和肺在里面承托着，还有其他脏器，当然我们有食管啊，还其他的一些神经血管在里面，这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弯曲，它是有用的， 有道理的，就是我们身体这个脊柱整个的这个弯曲哈、啊，都是有道理的。有一些呢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内脏，有一些呢是让内脏更好的工作，有一些呢是起到这个支撑和平衡的作用，但是。如果说它出问题了，在我们这个肉眼直观上或者是拍的片子上看，是出在什么样的一些位置上？ 它是这样，在这个脊柱上面能够可动的最大的就是一个是颈部，一个是腰部。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老是低头工作，或者老是在这个我们这个颈椎呢处于一个固定姿势，就是低头，那么这时候呢颈椎的生理弯曲会受到影响。 原本它应该是前凸的，对吗？ 前凸的， 前凸的。 然后这时候呢，为了来支持你这个身体的平衡，那么颈后部的肌肉就要出去持续的一个收缩状态， 撑着的感觉。 哎，就是一个张力、紧张状态。那么紧张状态呢，如果要是时间短，没问题，它能够忍受或者能够耐受， 承受。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以后，它承受不了，那么这时候呢，肌肉就会处于一个痉挛状态。长期的处于这种体位的话，肌肉会出现疲劳。当然除了肌肉以外，里面的一些韧带，一些小关节也是处于一个什么，处于一个非生理的一个负荷状态。 哦， 也就是说它接受了不应该接受的这种应力，这种承受状态，那么时间长了呢也会导致蜕变。 哦，这个蜕变就是说可能就会发生问题了，您就该疼了，它可能就被列入到颈椎病等等等病的这个行列里来了。 所以最早的时候呢，那颈椎呢它就是处于一个不适，就是颈部的疲劳感，颈部疼痛。因为我们知道颈部后边呢除了颈部肌肉以外呢，颈肩是一体的。 对，我就经常肩膀硬， 颈肩是一体的，所以颈肩部的肌肉呢它也是处于一个张力啊比较大的状态。 嗯， 所以说这种人呢他又出现颈痛还有肩痛，肩部也不是。再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头部呢跟颈部的是靠肌肉相连，靠韧带相连的， 就是撑着上面这个头嘛。 哎，我们 撑着它， 低头太多了以后呢，那么附着于这个头部的那些肌肉呢，它也会出现一些疲劳，那就在附着点的部位呢，会产生一些症状，也就是头部可能也会出现不适。这种不适既有肌肉的问题，也有所有的血管神经受到刺激的问题。 所以最开始我们可以来捋顺一下哈，因为我们都知道骨骼外面它都是肌肉在包裹着的。 对。 然后呢，您经常的这个方式位置不太对，比如说姿势不太合理，或者是一个角度时间过久的话，首先是那个肌肉疲劳了。这个肌肉疲劳了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僵硬啊、酸疼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久而久之。它恢复不了了之后，就变成它牵扯着这个的骨骼要出现问题。 肌肉疼的那种疼我是深有体会的，到了骨骼疼的那种疼会是怎么样，就是比那个加剧吗？ 其实骨骼本身它的形变能力并不是太大， 嗯， 它主要是由于长期不良姿势呢出现的问题，就是椎间盘的问题。 椎间盘 就颈椎间盘也会出现蜕变，嗯，也就是它发生一些病理变化。 哦， 那这样这个症状呢就可能比较复杂了。 嗯， 如果说这个椎间盘比如说它突出了，它突出了以后呢，它正好刺激了它周围它旁边的那个神经， 嗯， 那这时候它会产生神经根本身的疼痛，比如说手麻、胳膊麻、 哦， 疼痛， 嗯， 或者喘麻胀痛，就这种感觉。 在这儿我们要给大家科普的一个点哈，就是以前有一个骨科医生也专门说过，那个大妈什么大爷打来电话说我那儿哪儿疼的都不行了，我这个症状是不是特别重，你看我们家老伴儿那个他比我轻很多，他那个就只是有麻的感觉，后来医生说这个错了，他说刚开始其实相对来轻的是那个疼的症状，麻的那个感觉反而可能是比那个发展的更严重了，这个是对的吗？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啊， 不一定。他就是有的人呢，他表现为疼， 嗯， 有的病人表现为麻， 麻，哦， 但是他位置不同，由于他出现间盘，因为每个椎体之间都有一个间盘， 嗯， 不是每个椎间盘都出问题，他可能其中一个，其中哪个问题出了问题以后呢，他压的神经根也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 哦， 所以有的人是拇指麻木。 因为他压的是那根神经 啊，有的食指麻， 嗯， 还有的是中指麻，还有的是都是指尖啊，指尖麻，但是很少有小指麻木的。为什么？因为小指就太靠下了，它这时候是由胸腰神经支配的了，就是比较靠下了，哦，所以这种神经症状呢，这是一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嗯， 叫我们把它叫做神经根， 嗯， 还有的时候呢，这个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呢，它正好压住的脊髓，就是中央。靠中央把里面那个脊髓我们知道 挤压 这时候呢就会产生脊髓出现问题， 这个是疼的症状吗？ 这个往往不怎么疼，主要问题就是一个四肢的感觉运动障碍，说白了就是双下肢没有力量， 哦， 麻木， 就是像走路踩棉花， 对， 那个是吗？ 对，走路踩棉花是一种感觉障碍， 嗯， 还有身上有一种束带感，简单的说就是身上像捆着带子一样非常紧，还有如果你要查的话，那这种病人呢走路呢那么没有力量， 走路没劲儿， 哎， 像脚踩棉花， 嗯， 还有浑身被绑了带着那种束带感， 束带感， 嗯， 再一个就是手指也可能双下肢上肢吧，除了下肢以外的双上肢的这个手啊它也没有力量， 也没劲儿， 协调差劲，比如说他拿筷子啊，原来那种精细动作可能做起来就非常笨，做不了 啊，这有可能都是说他那个 脊髓受压， 脊髓受到了影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非常比较严重的一种颈椎病了， 嗯，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的这个椎间盘呢正好它压到哪儿上，它压到了这个椎动脉，或者是压到了我们的脖子上进入供脑的那些血管，哎，所以这时候有的病人呢有可能就出现一些就眩晕， 哦， 所以现在颈性眩晕呢也是大家正在想办法的问题。 我们有个同事的老公就是这样子的， 嗯， 晕到真的，我们没有过那种体验的人可能无法知道什么叫晕到连床都下不了， 嗯， 就是所以挺可怕的，大家真的得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颈椎的问题哈，因为刚才说到了在我们整个脊柱的这大概26块骨头里面，颈椎的这7块以及腰椎的那5块还有骶骨和尾骨各1块哈，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大家平时有没有一些比较自测的方法？比如说今天我可能就觉得这个肩膀硬啊，或者什么样，有没有什么快速自测法让我知道我这个颈椎是不是足够健康，然后是不是有问题需要这个时候向您咨询 啊？是这样，原来呢我们也试图说一个叫颈椎病腰椎病的自我发现， 嗯， 那么这里面呢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没到这个程度， 哦， 尤其是年轻人多半就是由于肌肉痉挛，就是叫局部型的一个肌肉痉挛性的一个颈椎病，这种情况呢那主要表现为就是它没有麻木，胳膊不麻也不疼，主要是颈部的不适，颈部肌肉疼痛， 嗯， 那么有时候呢是僵硬，脖子僵，哎，转头转不过去，活动的时候觉得很不灵活。 您看我这个现在转头的这个角度，我看到您就应该是转90度了吧？ 这算合格吗？ 合格， 还算合格的。 对对对， 好吧。 因为颈椎呢，它的活动度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如果侧屈的话是30度，就是两侧30度， 两侧歪头达到30度。 如果你要是整个低头，整个颈椎下来，也就是在90度左右，不会太大。 整个低头达到45度以上。 45度，然后往后仰一般不会超过30度，在20度左右就差不多。 我做到了吗？ 做到了 啊，我也做到了。 因为整个我们这个颈部活动，实际上是所有颈椎。活动度这个整个综合运动的一个结果。 嗯 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是说你能够完成日常活动，基本上就是没什么问题。 好的，这就是日常活动来自判你的颈椎是否健康了哈。 这是一条。 好，那就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教大家自测以及来调整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一会儿见。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北转南风三级左右。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成天捧着手机对着电脑，您的颈椎是否已经不堪负重？动不动就脖子僵硬、头晕脑胀、胳膊不得劲儿、手指发麻呢？其实在所有脊柱中，颈椎的活动度最大，也最容易发生劳损，颈椎病也越来越多的困扰着我们。不堪重负的脖子，我们该如何放松它？生活中伤颈椎的恶习，您有中招了吗？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杜新如，给您说说如何解除紧箍咒。 今天在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 好，健康加油站我们又回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杜新如，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解除紧箍咒。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颈椎的健康。那上半段的时候呢，给大家出了一道小的问答题哈，我们的脊柱有那么长，颈椎呢占了其中的一部分，那题目就是我们的颈椎是由几块骨头组成的，正确答案呢是7块骨头。 对 啊，那接下来杜主任刚才又跟我说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还要跟大家再提一个小问题，您请讲。 那就有的人问我，这个颈椎就是颈部长的脖长脖子的人和短脖子的人有什么区别吗？ 对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大家，说最长的那个动物是什么？长颈鹿。 长颈鹿脖子长。 哎，那么它的颈椎一共有几块呢？ 你看啊， 大家注意到了吗？ 我们人的颈椎骨呢是7块构成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就是长颈鹿脖子那么长，它的这个颈椎骨又是由几块骨头构成的呢？ 在几年内，城市会有颈椎。 好，我们接着上半段说到的哈，上半段呢，我们请杜主任教我们一些自测，哎，我们的颈椎是否足够健康的小方法。我没想到那么简单，其实就是比如说您的这个头哈平正立着，然后呢往左侧歪，往右侧歪，看看这个角度是否能够达到30度。 对， 还有向前低头是否可以达到45度。还有就是向左侧或者是右侧这样转头， 一般在45度左右 啊， 30到45度吧。 那我刚才这都达到90度了吗？ 达不到， 达不到，自己的眼神过去了，但其实这个头并没有达到那么大的这个角度哈。但是 我们刚才还要特别提醒，就是我这个歪头的时候，杜主任说了，不要过分的用力去歪头，因为有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想自测一下他的健康程度，您正常歪的角度其实是已经是健康范围内了，但是您非要想多歪一下，哎，这种抻拉的过程有可能会让他受伤，是吗？ 对，这就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承受的这个活动范围是在生理范围内的时候，我们的组织结构啊，也就是肌肉啊、神经啊、血管，它都在耐受范围之内，是生理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一般的时候不会引起意外伤害。但是如果你超了，那么有可能就是把一些血管啊、神经啊、甚至肌肉啊就要牵拉了。所以这就是说，你过度的去活动，或者说是超范围的活动，作为一般人，那么一般啊就会有一些意外的伤害，比如肌肉牵拉伤。 牵拉伤， 哎，比如神经根的一个牵拉， 嗯， 那么继发的一些水肿啊，就可能出来了。 您在临床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常见？ 你比如说，现在有些人就非常信瑜伽，是吧？ 练瑜伽， 练瑜伽啊，练瑜伽。那么有些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这个颈椎的活动度他会逐渐下降。 就是说，以前在刚才我们说到30度、45度左右，但是他可能随着年纪增长，这个度数会变小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呢，老年人非要按照年轻人的标准使劲的去做活动，那么大范围的抻拉，那么这样结果呢，非但没有把自己的脖子颈椎病治好，还会加重症状，甚至引起新的问题。 啊。 所以说，在这个呢，这个应该因人而异。 您提醒提醒吧。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咱们现在临床上呢，见到的一些病人呢，就是唯恐自己不健康，那么拿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来要求自己，啊，那么就达不到，就使劲去练。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可能对于你个人来说就可能太过了，所以说 适度 过度的锻炼，甚至过度的活动，或者说屈伸拉伸，什么柔韧性啊。最后反而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造成了新的损伤，或者本身就造成颈椎病。 就是原本是好好的，但是就是由于这个不当的，我们说过度的拉伸哈，因为它首先可能是伤到肌肉，伤到什么，然后紧接着神经、骨骼， 甚至脊髓也可能受到影响 啊，那可能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人要运动，但是运动一定要适度。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经常说的一条，就是您运动的时候吧，得选适合自个儿的运动方式。你别看着20多岁的小姑娘在运动的，那60、70岁的有的时候真的就不太适合了哈。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一点最为重要了。 那么第三点，刚才说了两点哈，一个是长期不动出现颈椎病，第二个就是刚才说了过度 运动 出现了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好多人呢并不知道自己的颈椎啊到底不存在一些意外情况。我们好多人呢没有拍过片子，或者说没有看过专科医生，那么不知道自己的颈椎是不是存在着问题。比如说像有些颈椎呢发育并不好，最常见的是两头，比如环椎，所谓第一颈椎发育和第二颈椎发育的不正常，或者是出现了有些融合椎，就是两个椎体长在了一起。那么这个情况呢，它可能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变异， 这属于先天的， 先天的 一些变异。 但是它这个先天呢，有时候好多病人没有症状，他就是一开始没有感觉，他也不知道。那么到了出现颈椎有不舒服以后呢，那么自己就瞎活动，或者说去做盲目的一些按摩啊，或者牵引啊，结果会导致一些问题。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时候呢，他有病，比如说这个颈椎上长了一些病，比如肿瘤啊、结核，现在这病人也越来越多，结果也没有诊断，然后上来就去盲目的就去做按摩啊，或者是做治疗啊， 错误的治疗，这是 出问题， 就出问题。 哎，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老先生，他自个儿脖子疼，他做按摩，一按摩以后呼吸心跳就停了， 哇， 紧急抢救，后来发现呢，他是有环椎，就是第一颈椎的结核，他这一按摩的结果呢，整个环束椎脱位了，压迫了脊髓，那么高位的脊髓，一般情况下在现场死亡，所幸呢，那回抢救非常到位及时，他也就挽救了一条生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过度的自我的去自就太自信了， 然后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一些治疗，或者是按摩，甚至保健， 嗯， 有时候反而出问题， 反而出问题。这就是说明我们很多人哈，在没有借助现代的医疗设备检查的前提之下，其实我们身体的底子是什么样的，我们自个儿真的是不太知道的。 对， 尤其说啊，平时就是有点酸，有点疼，甚至有一些呢是其他疾病来的，有一些呢是先天的，就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自己对它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了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盲目的采取了一些所谓的治疗方式，比如您刚才提到的什么按摩呀、推拿呀，我就很好这一口啊。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说，就真的把我给吓到了，不敢了。而且以前也有专家说过，说有一些不当的这种按摩方式，它真的是不仅缓解不了你的任何我们所谓的酸疼的问题，或者是当时你觉得有缓解，可是过后两天就复发的情况比那个要严重的多。 对，那这个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在缓解肌肉疲劳方面呢，那么首先这个按摩我们应该提出第一个要轻手法按摩，就是不要重手法，就是用劲很大， 嗯， 那么这会造成继发损伤。其实我们的颈椎是非常柔弱的，非常嫩的， 是啊，小脖子这么细。 然后如果你要是使劲去揉，那么这样会加重里面的水肿。 哦， 当时是肌肉疼，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很快呢它继发肿胀加重，痉挛加重。所以说一般按摩完了第一天还行，干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症状反而重了。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主动用重手法，那么用轻手法来做呢，谁来做呢？我一般的时候建议用自个儿按摩， 自行按摩。怎么做？ 自行按摩呢，也就是说你比如用俩手， 嗯， 啊，用手指头放到我们这个脖子后边哈，这个颈肌肉痛点或者是哪块，然后自个儿拿手揉。那么你使劲揉，你自己揉的时候呢，你这个力度不会超出你能够耐受的范围。 对，而且你看还举着胳膊也使不上大劲。 哎，如果你要是一旦要是揉得太大太疼了以后呢，你会自揉，自然就放松了，这是一种保护。 哎，对， 如果你让别人去按摩，别人不知道你有多大的劲儿， 就只能通过你的反应 啊， 不行啦，疼。 对对 对。 再一个也给大家讲哈，就是说缓解肌肉疲劳的，我们除了这自个儿按摩以外呢， 嗯，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个休息。 休息。 休息。我们知道，我们做一天工作，我们要睡觉。 嗯。 我们这个枕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用对枕头，它对于我们的颈椎是能够很好保护的，是吗？ 对，过硬的枕头。有的人用粮食枕头，或用什么石头枕头， 什么荞麦的， 那不算，那算比较软的。 豆子的 、 这算硬的。 哎，那么这个枕头呢，一般情况下放到哪儿？就我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枕头枕在哪儿呢？不是枕到后脑勺上？ 不是后脑勺吗？我们都枕后脑勺啊。 应该把枕头放到颈部， 脖子底下。 哎，脖子底下，然后这样你躺下去以后呢，这个让这个颈后部的肌肉呢处于一个松弛状态，是个松弛状态。 哦， 啊，你放到后脑勺正好就加重了，正好这个地方呢就把肌肉呢又给前屈了，就是你的姿势造成它的前屈。 我知道了，我这么多年枕头都枕错了。 还有一个就枕头不能过低。 对，那在这儿还是就着这个枕头，我先得提问一个问题哈。因为现在枕头都好大。 对， 像您提到的那种就垫在脖子底下，那其实就需要这么一长一小条，其实就足够了。 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这个在躺下去以后呢， 嗯， 我们的如果舒服的话，那整个的头部也要受力，也要接触，那么颈部也要受力，你就把枕头稍微缩一缩行，把这个后脑勺啊稍微垫就往后放一放，也放到枕头上， 就是脖子这儿的支撑应该是最高的位置， 最高的，对， 然后紧接着后脑勺那儿也得有支撑， 支撑，那因为毕竟不是一个颈部的牵引，那这样呢，你在平躺的时候呢，颈部肌肉处于一个松弛状态。更利于它的修复，这个恢复， 恢复， 哎，对对对对对。 所以除了我们正确的哈，就是比如说自己给自己的这种轻力按摩手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这个睡好这个觉，用对这个枕头。那刚才我就知道，我这么多年可能就睡错了，所以我经常就觉得这个，我不仅脖子不舒服，我这个肩膀也不舒服。您不是说连带的吗？是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枕头呢，说哪个好？我们一般的在临床上感觉到这个荞麦皮的，因为它这个柔韧性和它的这个支撑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的，它过硬和过软的都不可以。过软的呢，它睡觉它有可能呢它就滑了，你比如说那种太空棉、啊、 什么太空棉羽绒枕 啊，对，这东西太软了，它不足以达到一个支撑， 对颈部的支撑。我们知道不能睡觉不能睡软床是保护腰， 嗯， 其实呢枕头也是不能太软和太硬。 哦， 在一个高度，枕头的高度太低的高度，有的人告诉我不睡枕头就空着睡，实际上那样不好。为什么呢？你整个得让颈椎处于一个睡觉的过程中处于一个拉伸状态， 对， 处于维持张力， 它得是空的。 哎，你睡着了以后呢肌肉一松弛，那么可能肌肉松了，松的结果是什么？你的韧带，你的后边的骨头的关节囊来承受这个压力，结果睡完以后更疲劳。 嗯， 所以说不能没有枕头，还有枕头高了也不行，太高了以后窝脖子。 对， 那这样呢睡觉的结果就是说你的枕部啊会对颈部出现一个持续性的损害，它也是颈椎病的一个原因。那现在什么老式那枕头，比如说清朝电视剧里头啊，皇上睡那枕头一看一看跟半个布袋差不多，非常高，好几十公分。 对， 实际上那不是睡觉的枕头，那种枕头来说高枕无忧，实际上是高枕有忧啊，不能太高啊。那这就涉及一个问题， 嗯， 那么多高合适？一般情况在十公分左右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个枕头不能太满，这样呢就是随着你睡觉的时候可以 有一定的弧度塑形， 塑形。 哎，但是这又有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种哈，又让后脑勺这儿有撑力的，又让颈椎这儿有撑力的，这都是在我们平躺的情况之下。 对， 你像我个人，我就喜欢侧着睡啊。很多人都说侧着睡对身体也比较好嘛。 对， 那侧着睡这枕头又该怎么办？ 那这个侧着睡就是这样。那么你侧着睡的时候，你能看看你这个头部呢，正好也保持在正中，就是不侧屈，就是它既不耷拉下去。也就是说你可以测一测你躺上以后你 要跟肩膀高度差不多， 和你这个颈部的这个高度相一致，这样你躺上去以后呢，让颈部两侧的肌肉不至于这边是一个过伸，对侧的是牵拉过度。 哦， 这样好。因为这样的枕头呢，你睡觉时候你就不知道了，你可能翻一个身，你是左右翻一个身，左翻身右翻身，这样双侧的肌肉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 保护， 好的一个松弛或者休息。如果你要是枕头太高了， 嗯， 那么两头沉，但是它低了同样也是两头沉。 嗯， 所以说我们觉得你这个枕头呢就是选择合适。那什么叫枕头合适呢？实际上你自己有个判断标准，就是晚上睡完以后呢，第二天呢觉得脖子没有觉得不舒服， 嗯， 这就是或者比较舒服， 这是好的标准， 比较合适了。 至于它的什么材质，刚才我们只是举例子，像那个荞麦皮的那种呢，是硬度什么的支撑性都算是可以 的， 比较好的。 好的， 现在还有很多特别贵的，什么乳胶枕呀，那类怎么样？还有那种叫什么啊，什么记忆棉，就好像它能够记住你的那个曲线的那个位置弧度的那种， 嗯， 这种呢怎么样？ 实际上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了。 嗯， 我是没用过那种高级枕头，所以我倒见过他们用的塑料做成的那种枕头。你说这个乳胶的，包括那个硅胶的那些， 嗯 嗯，它实际上它这是材质上的变化，但是如果它的功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临床，就是你这生理需求， 嗯， 它甭管是什么材料，它都不好。如果说你能够满足刚才这几项 说到的那几条， 那么基本上就是什么都可以， 高度。十公分左右， 对， 但是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的，有微调的哈。 对， 如果是侧着躺的话，那它基本上和你这个肩膀的这个厚度差不多。 对， 总之呢，就是一个标准。睡醒了之后，哎，你没有觉得这一晚上头耷拉着，或者是窝着下巴的这种感觉，就会觉得比较舒适。那么这种前提，一取决于这个填充物的硬度、支撑力， 对，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枕头具体其实什么材质哈，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对，其实现在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它跟生理的要求还是另外一个概念。 但是通过刚才关于这个如何保护我们的颈椎的枕头的选择，还真的让我看到了商机。我顿时觉得其实这个枕头它应该量身打造，这个才应该是量体裁衣，定制一下，根据您的这个体重体型啊，包括刚才说到那个后脑勺，我就想到有的人后脑勺大，有的人后脑勺小。 实际上是这样，咱们那个就一般的枕头，因为大部分人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普通的枕头，然后你通过锁型那拿过来以后，你稍微的 怼一怼， 怼一怼，也就解决问题了。 好吧，我们就是少花钱办大事儿。总之呢，就是要选对了这个枕头，让它有效的支撑保护我们的颈椎，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放松颈椎，让它休息的一个恢复过程了。 对， 放松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哈。 嗯， 我顿时知道了。 还有锻炼。 嗯，哎，最后就说一下怎么锻炼吧。 啊，对，是这样。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看手机的人太多了。那么除了你少看手机，还有个少看电脑，或者你要是没办法每天看电脑的话，你就是你看一会儿电脑，一般不超过40分钟50分钟，然后你站起来活动一下。 一节课的时间我们也出去溜达一下。 活动以后呢，那怎么办呢？主要是让颈部的肌肉呢进行一下松弛， 嗯， 或者活动。那就是我们老是低头了，后边的肌肉处于一个张力状态。 那我往后仰呗。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做一些体操。今天这个体操就是做一些扩胸运动。 第八套广播体操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再一个是颈部的一个后伸 啊， 然后让肌肉出现一个什么一个啊肌肉的一个规律的一个活动，这样呢缓解一下肌肉痉挛。我们知道肩部的肌肉和颈部的肌肉实际上是一回事。 嗯。 再一个，我们的颈椎也是人体肌肉的一块，人体的整体的一部分是吧？ 嗯。 所以说，如果你在屋里活动不行，我建议你还到户外活动。所谓户外，就走出室外，尤其是走到空调，走出空调 之外。 哎， 当然是在外面空气条件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哈，阳光照一照，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做几个扩胸运动呀， 动哎、 对，然后伸展运动呀，哎，都能够达到很好的这样的辅助，让我们的颈椎更加健康的作用。最后回答一下那道题的答案吧，长颈鹿它的颈椎有几块骨头呢？ 大家觉得颈椎啊、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长，好几十块吧、 哎、长颈鹿呢实际上呢它的颈椎虽然很长， 嗯， 它也是七块组成的，不是，不过每块比较大， 它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你别看它脖子比我们脖子长好多好多哈，但其实同样是由七块我们说颈椎骨构成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杜新如杜主任的做客。有没有什么还要最后嘱咐一下我们的 啊？那就是少看手机，少看电脑，多活动。 嗯，少看手机，少看电脑，多活动。应该说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零部件，我们的骨骼什么的，其实都是需要适度的用好它，以及适度的保护它的。 对，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明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为您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跟您说说节后如何满血复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日常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提问，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非遗时光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撒野，我说我的笑。